的泪舍不得。曾经拥有过，曾经失去过，曾经艰难的选择，混沌梦见的岁月留在回忆里永不褪色。

心，我还是那么留意，任由它一点一滴占据我思绪。然而我对你的情意，难道他们没有提起？想亲口说明，却怕它还在你心里。陪我到天明，天亮之后却又让我找也找不到你。哦哦哦，想我是你窗外孤单的雨，是否还记得叮咛？我不再是你，会不会好好照顾自己？没你的日子里，相聚，关于你的消息，我还有留意。我总是有意无意说起对你的情意。如果你想关心，他们会向你提起。

有所感生，经过那一片景象缤纷。随风轻轻吹到你走进了我的心，在一瞬间改变我一生。付出多少热情不知有几何深，却不是在今寒风雨晴。是季节变更，梦中醒来岁月如飞奔。是否早定下来，你和我也会变心，经他这么久何种要分。狂风吹得凄凄明月也被淹没，泛起一片心里一切美梦，带走欢喜，带走我的爱，只留悔恨。 脚步声，我却听见永恒。未来如此陌生，为幸福而孤单，我在等。 既是场缘分，类似我的指纹，世上有没有人安静地想念你，一直不愿回神？爱情来去的无声，爱上几个人才知道爱上人，在无声的时光里心疼。我听不见哭声和笑声，却听见了单纯。是谁对我说别太认真，悲伤是爱情的年

事都在内心的角落。大雨将至，满地潮湿，从前的电光火石，多年以后每段故事原来结尾都相似。别说往事，别说可是，回忆就牵长这日的事，离散总会有周而复始。大雨将至，满地潮湿，记忆眼看在流逝，多年以后每段故事从来结尾都相似。别说往事，别说可是，眼泪情是可而止，可是离散总会有周而复始，可是离散总会有周而复始。 船长的梦想，白云越过那山岗，努力在寻找他的家。 小雨潮湿梦中的水河，展开微笑的脸庞， 我把青春做个风筝往天上爬。 贝壳爬上沙滩，看一看世界有多么大， 毛毛虫期待着明天有一双美丽的翅膀。 小河躺在森林的怀抱，唱着春天写的歌， 我把岁月慢慢编织一幅画。 梦是蝴蝶的翅膀，年轻是飞翔的天堂，放开风筝的长线，